啦，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道。咁我哋啱啱讲起嗰个叫做咧呢个六八九同埋林郑月娥咧吓，喂，林郑月娥而家越睇得越唔似六八九二点零，但系而家似黄杨达二点零。 系啦，由头到尾就系争咗个白眼镜同埋有头发。 系啦。咁唔同咁啊，男人同女人都唔同嘅，系咪？即系性别唔同咗。 可能佢听日就配翻个白眼镜。 听日啊，哇，叫哇林郑配翻副白眼镜啱数，因为咧呢、這个佢啊跟住呢个叫做咧六八九出嚟示弱香港噶嘛，系 啦，冇错。 咁啊六八九咧而家收皮啦，咁收皮之后咧，佢上嚟六八九亦想延伸佢嗰个影响力。但系林郑，你见到佢个性格同黄仁达一捻样，系嘛？中意屌下属， 系啦， 系嘛？咁中意屌下属嘅人咧，其实一定犯骨嘅。尤其是佢咧呢种咁嘅性格嘅人，佢唔甘心俾人骑住嘅。 系， 绝对，我觉得啊，嚟紧绝对会搞鸠呢个六八九。 有啲人话啊话六八九啊，同啊，如果张晓明如果佢唔走嘅话，点解延续到西环治港啊？咁佢咧就做呢个市委书记，就顶住阿林郑。 系， 但林郑有一招杀手锏。 系。 ICAC 系啦， 系啦，因为佢冇可能咧就唔俾 ICAC 咧落镬嘅。 系，咁啊，我觉得都系嘅，因为咧，其实只要你利用到 ICAC， 当然啦，你话到时会唔会 ICAC 控制中联办咧？呢样嘢唔敢讲话一定得，但系咧，始终都唔会做到咁出面。同埋你睇翻啦， 翻唔翻到嚟？ 同埋嗰个叫做。你见大陆嗰个即系嗰个局势都好啦，而家张晓明系咪真系会换上去咧？之后 唔知喎、啊，真系 而家都未必噶、啊。 或者但系如果换咧，我就够胆讲换咧，就要换老闸嗰啲人落嚟。 系 咁问题就系换咗老闸啲人落嚟，会有咩后果咧？就需要一支盲公竹。 系 咁，呢盲公竹好明显就系六八九。 六八九 因为无端端六八九做咗半个市委书记， 即系之前嗰个盲公竹咧就系董建华，而家变咗做六八九。 唔系之前都董建华个地位唔系咁紧，因为张晓明捞咗几年啊嘛。但系而家你全新换个人过嚟嘅话咧，就会变咗系阿六八九做盲公竹噶啦。 因为佢一定系呢个港澳工委系统嘅人啦，佢一定系地下党啦。反而咧，董建华都唔系，系嘛？即系佢如果讲嗰个情况， 照计就唔系嘅。 董建华就唔系嘅，但系读六八九一定系啊嘛。变咗咧，佢本身都系上面嘅人嚟噶嘛，吓有咁嘅可能性。嗱，但系咧，我最近咧就同一位朋友食饭，咁啊讲起咧，即系佢就话而家嗱，佢讲嗰样嘢咧，我后屘而家嗱，我哋再重新回带去谂下，佢就话而家习近平其实喺上面，因为咧佢都唔系一个人话晒事嘅，而且上面几个系统其实喺度围攻紧佢，尤其是宣传系统，佢讲完嘅嘢咧，倒转头好多嘢都唔讲唔报。 我又咁样睇啦。其实可能是一个交换嚟嘅，因为咧而家咧大陆嘅太子党啊，或者咧好多嘅官咧就即系将啲钱咧摆咗嚟香港。 系 咁咧，而家咧习近平要再上升一级，要做集核心。咁嘅时候咧，就大家互相交换，即系嗱呢部分归我，你唔好理啦。啊，我睇其他啲嘢咧，我亦都唔理你，好似军方啊各样嘢咧，就你搞掂。 系 咁咧就。变成咗咧，就大家互相交换咗个利益，咁咧就各有各做，就你唔好理我。咁香港事务咧就变成咗张德江话晒事。 系，咁其实张德江都系代理人啫，即系咧以前江泽民、曾庆红嗰个成个派系，同埋其实我一路都讲咗，点解话唔会搞呢个曾庆红咧？因为曾庆红都话啦，讲咗佢喺九十年代有个党叫太子党党魁，佢当时系。去统合咗好多太子党嘅红二代啊，长征二代嗰啲后边嘅人，即系嗰啲后代嘅人，去照顾咗嗰啲人。咁你谂下啦，佢做咗咁多嘢，系成个利益集团啊，都系喺曾庆红同埋江泽民嗰边。咁而家张德江做代理人，继续出嚟做代理人，所以咧统即系成个港澳事务，应该都系由佢哋话晒事。我觉得即系如果变咗佢咁，佢而家要讲法啱咧，习近平喺港澳事务上面系冇发言权嘅，几乎系同人哋等于割让咗俾人噶啦。呢 part 就由你话事，佢保住自己个位好喺上面都好，因为佢咁同我讲嘅，佢话上面尤其是有几个即系从几个模式，即系几个嗰、那个嗰啲叫镜头咧，可以睇得出习近平其实系真系俾人玩紧嘅，一个好明显就系去到央视做晒所有嘢。搞到佢好似毛泽东二代咁样，跟住咧就话咧，我哋嘅媒体系姓党嘅，系姓习嘅， 做呢啲嘢摆到明， 玩佢， 想将佢塑造成一个独裁暴君，又或者咧系要类似要行老毛嗰、那个嗰个思维。 系啊，而家你甚至咧 上面系咁样塑造佢嘛。 仲有一样嘢，而家就将大即系咧。习近平咧系做咗像同埋立埋碑嘅，系死咗个人先做像立碑嘅啫。 啊，当时老毛都系，即系而家行翻老毛，佢其实咧都系，我谂都系下低啲人咁样做法嘅。佢自己冇可能会想做呢样嘢出嚟嘅，所以而家好明显就系咧，佢喺上面亦都唔系话啊，佢话晒事完全百分之百控制。从香港呢单嘢咧，我哋回带要睇翻，因为老实讲，我哋唔系国内人啦，我哋亦都唔知道上面点样趋势啊。系咪先？你睇翻咁样讲又似。如果你真系有权换得个六八九，点解会继续用六八九嘅人呢？系嘛？好明显就系、是，原来六八九嘅明星太臭，不如咁啦，咁啊换咗佢咪冇事咯？系咪一家便宜两家着？但系最后换翻嘅又系同六八九同一条线嘅人，系咪？所以当时咧，我哋系冇睇到呢一样嘅，你唔知道，你以为习近平系全国控制晒噶嘛？好明显，而家睇个款。佢真係控制唔到，尤其是港澳。 其實而家呢個情況其實係翻返去正常狀態啫嘛。 係， 你睇下以前胡錦濤咁多年嚟講，佢其實都係分權嘅，大家係嗰九個人係分別掌握 啲唔同嘅。係， 習近平係想集權啫嘛，但係佢想 到 同埋集唔集到，同埋係咪咁短時間集到，你係唔知嘅。 嗱，從呢個頭先大匪講咧，就話香港因為好多太子黨喺香港嘅利益。即係有個好多利益集團喺香港啦，或者投資咗喺香港，最明顯嘅一個叫做海航，即係海南航空。咁最近咧炒到好熱咧，就係講一個出走咗去美國嘅富豪叫郭文貴。 哦，嗰個吹水多啫。 嗰、那個唔可以話百分百吹水，佢有嘢有啲係堅嘅， 係啦， 唔係全部流嘅。 如果唔係咧，呢、這個美國之音唔會咁樣 cut 咗佢。 冇錯，佢一定係有啲堅有啲流。當然唔係全部堅啦，但係呢個郭文貴係咩人呢？因為當時即係我都有聽到多少風聲啦，佢話喺大陸係掌握到好多嗰啲高官嘅藏招，連埋嗰個名嗰、那個即係有曬成套 video 嘅，好似係啊， 好似圖書館咁 啊，即係啦，直情係一個片庫啊！佢話佢所講，佢係話聲稱有齊曬所有常委嘅片庫，當然唔知有冇習近平啦嚇，咁唔知，但係咧佢係講到咧幾乎有齊曬所有嘅人嘅任招同埋所有嘅圖嗰啲叫做 video， 咁所以咧佢去到美國咧亦都冇人搞佢，咁當然啦，美國政府亦都一定要保佢嘅，因為咧。养你一个人系嘛，你咪可以搞到大陆大乱咯，系咪先？佢一句说话搞，而家咪动摇到呢个习王，即系点讲？习王体制咯，习近平同埋王岐山里面好大嘅分歧嘅，一定有。 系啊， 因为你而家掌管呢个叫做政法委，你系做反贪局局长嘛，等于系嘛，等于反贪噶嘛。原来你系最贪嘅，你冇仔女啫，但系你外家有嘛，系嘛？佢系姚依林嘅女婿。 系 嘛？佢老婆就系姚依林嘅女啦。 系 佢而家海航集团嘅嗰个叫做话事人，叫做姚庆，就佢、是、嘅就系、是、姚依林嘅孙，即系佢外甥啦，系嘛？原来掌握住过万亿嘅海航，海航喺香港买几百亿嘅地，咁其实几百亿就唔系好大件事啫。问题佢借住海航系好短时间将佢扩充到过万亿啊嘛，喺不断招兵买马。另外一个集团叫做安邦保险。安邦保险对于香港来讲就陌生啲，因为佢喺香港就冇咁大嘅，但系佢全世界都去收购嘅，买咗美国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嗰栋有七八十年历史，系咪咁系嘛？好耐嘅一个全世界都话所有政要去美国一定去纽约一定去嗰度住嘅地方， 就等于江泽民落嚟咪香港一定住四季。 即系佢谂住之后都早可以同佢食早餐，系嘛？同呢个江泽同呢个李嘉诚食早餐，但系咧嗱。呢两个集团，海航头先讲咗咧，就系姚依林个女婿，唔系姚依林个女啦，唔系嘅孙，其实就等于一个即加埋王岐山嘅勾结。如果唔系有埋王岐山，佢绝对做唔到咁大。 系啊， 咁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讲安邦保险喎，呢个咧喺香港 即係喺香港就唔係好活躍咧，但喺大陸好活躍，喺全世界都好活躍，收購咗好多財團，而家超過20,000亿㗎啦個市值。佢本身幾億嘅就起家，一路係咁收，一路係咁拼購，一路係咁壯大到而家幾萬億市值喎。咁佢係邊個咧？嗰、那個話事人叫做吳小輝啦，最近話拉咗， 係 嚇、啊，即係報紙話佢拉咗啦嚇。咁、啊、依個咧就係、是。邓小平嘅孙女婿，其实佢都系指日其中一个叫做类似代言人啦。下低仲有好多，即系嗰啲叫做老人，即系以前八老自觉好，又或者咧，你讲到嗰啲红二代，咪都系喺地方度即系出嚟咯。即系佢哋本身就包含咗系一班红二代，又或者咧嗰啲官二代嘅一个利益集团。咁变咗咧，你香港其实作为咧，点讲啊？即系中国对外嘅一个咁重要城市，佢哋系一定要牢牢控制香港，所以你见香港个局势好难再有啲咩突破嘅，因为咧系由佢哋控制晒。而家好明显睇个款，习近平仲控制唔到香港，系嘛？你谂下习近平七一嚟香港会使几多钱？ 我唔敢讲，张德纲 应该少过张德纲喎。如果是咁睇啊，而家张德纲嘅规格多啲喎。 唔系喎，你唔好话喎，张德纲嚟都仲有一股力量，当时啊都仲可以吹到啊一两千人出嚟啊个游行示威。而家可能一两百都冇， 一两百嘅啫，吹唔到人出嚟嘅，一两百都冇添啊。点解咧？因为从来张德纲即系点讲咧？呢啲中共嘅官员落嚟咧，那个布防之严密，你根本连影都望唔到。你除咗喺嗰啲山度挂幅旗帜之外，有啲咩办法咧？你冇符噶，你都未出现啫。佢喺系嘛，即系几公里以外扑捻咗你啦。 冇啊！呢、這个香港咧，成个香港都系核心保护区嚟噶啦。 系啊，港岛区你都到时大规模封路，你都冇办法啦。 系啊， 系嘛，即系你系做唔到嘢啊，冇办法搞啊。而家老实讲啊，真系休养生息嘅啫，阶段冇其他可以做噶啦。你系要累积翻啲时间，啲人先慢慢肯出嚟嘅。而家短时间咧， 难 嘅，你只能够示弱嘅啫，你冇可能做到任何嘢嘅。嗱，咁啊，我哋咧个节目即系唔能够单方面发放啲负面情绪嘅，我哋讲翻啲正面啲嘅嘢噶，系嘛？咁我哋从呢、這个。叫做咧，大陸嘅體制，一個咁嘅貪腐體制好啦，或者一個利益集團嘅控制下咧，咁我哋身處香港，我哋可以有啲咩可以俾我哋遊走咧？喺佢哋嘅即係點講啊？喺佢哋嗰個叫做咧覆蓋之下，我哋有啲咩辦法可以生存咧？ 我哋有個新推咪，佢已經話我要移民。谂住加拿大啦， 佢加拿大搵唔到食噶 喎。哦，佢本身老豆老母系加拿大人啊嘛。 哦， 即系早期移民咗过去。 哎呀， 咁佢而家咧就已经啊话，我六月走啦，睇冇眼睇你哋啊咁。 讲真啦，我好怕闷啊，嗰啲地方咧冇办法长住嘅，住几日啦可以，住超过两个礼拜都顶唔顺，真系。你香港？老实讲，香港都闷噶啦，唔系行街睇戏食饭有啲咩做啊？系嘛？但系加拿大仲闷，系咪？即系人都唔多见嘅地方，你一定你系住喺温哥华、多伦多吓， 佢都系住温哥华。 即咁啊，好少少会唔会见到多啲人？如果你住郊区扑街啊，真系一句都见唔到另外一个人，系咪好惨噶？唔好话想搵人打牌啊，系咪先？除非网上坐大啲同网上打牌啦。 但系而家你香港，即系除咗话。炒楼累积财富之外，即系买楼累积财富，话炒，仲可以做啲乜嘢生存到？ 其实香港即系做生意嗰个叫做做生意而致富咧，其实都仲有少少空间唔多。但系咧，而家嗰个叫做咧，你要创业咧系非常之难，样样都好难，好难做。不过咁，这个叫做咧，事在人为嘅啫。我哋呢、這个即系节目就系希望做一次俾大家睇。嚟紧我哋系会搞一个那个叫做饭堂啦，系嘛，都会派饭。当然唔系全部来者不拒啊，一日派晒所有嘅饭啦，系咪？都有一个 quota， 又或者会有一个登记制度咁样啦。但系我想系讲咧，而家。生意都真系得翻两种嘅啫，一系咧就做最平嘅生意，一系就做最贵嘅生意。 我从来都系 中间嗰、那个 路线冇得做嘅， 冇得做嘅，即系咧同嗱同政治唔同，政治一定要行中间路线，因为 争取最大多数人 系啦，你一定要争取大多数人嘛。其实做生意都系 两睇啦，因为你睇下美国嗰个现象咧，你会发觉真系真系两边，真系 两边嘅 两极化嘅。其实 美国系两极嘅，美国仲未去到大规模嘅爆发啊嘛。啊！ 你而家法国都法国油液都可以揾到食嘅。 你法国都咁啊，全世界油液都揾到食。而家问题一个揾到食同埋可唔可以生存，其实都唔能够话有啲咩排斥嘅，系咪先？即系话啦，香港咁高度发达嘅城市，你点样去即系点讲喺香港度游走到咧？嗱，创业其实真系好难。我哋都同大家讲啦，饮食系最死亡率最高嘅。 是 真系特别高噶，我自己以前做咗，即系做过行业，系睇咗嗰啲饮食嗰啲人咧，系哇真系一批批死嘅，死咗一年咧起码死四批人，吓三个月就换一个租客，三个月换一个租客。 咁好多都系事业都未事业完，已经玩完咗噶啦。 唔系事业，佢连个临时牌都未攞到，已经执笠。 系啊。嗰啲咪成日都话事业咯， 系啊，因为临时牌嚟嘛，临时牌未出嘅，其实佢嗰啲系装修好，临时牌未批俾佢。 因为好多咧，真系做咧系一个理想嚟嘅，佢唔系真系话我系做厨房啊，我做乜乜乜啊，我嚟做，好似即系等于开茶餐厅一样。有啲人嘅啫，好似有啲人去开咖啡室一样，我中意饮咖啡，咪开间咖啡室咯。 系啊， 但系佢冇谂过，真系唔得噶。第二。做飲食，你要搞掂得班廚房佬，你唔係搞掂一班廚房佬啊！ 係 廚房佬係好唔生性嘅，今日同你撲唔到水，聽日就唔見人啦。我問你啦，即係換句説話，你喺呢個行業裏面你要通嘅話，亦即係話你嘅人脈夠，呢班人起咗身，你有第二班人補充，係隨時都有。 系， 仲有就系，因为你只有咁样，你先可以保持到你嘅品质水准。因为到你话，哎呀，我平时屋企煮开饭嘅，我埋位咧，咁你又吔得招噶啦，系冇得做啊。 唔系啊，即系你喺屋企煮开饭咧，出到嚟创业实死嘅。即系我公司楼下有一档家庭式经营，做啲餐，做啲餐厅。佢卖嗰啲叫做烧卖咧，嗰啲豉油仲系你屋企一樽樽嗰啲生抽嚟嘅，嗰啲人哋。点烧买嘅生系唔用生抽嘅，系用甜豉油嘅，我都唔识。咁最 basic 嘅，我都唔识。咁边会有客翻转头帮衬咧？啲豉油系要煮嘅。 系啊，即系我好欣赏有一档喺粉岭联和墟，冇早餐卖，冇晏昼饭卖，净系做朝头早晏昼，做到六点钟收工噶啦。 系， 净系买一样嘢，公仔面。 系，蒸啦。 煮我净系煮出前一丁嘅啫，嚟到个个都系鸡翼出前一丁，嗰杯嘢零饮，总唔知嗰度就收你32蚊一杯嘢加个鸡翼公仔面，咁啊个个嚟到猪扒公仔面鸡翼，由朝到晚间铺头好细嘅咋，我谂实用面积唔过200尺，但我话俾你冇停啊，五个人两个人煮公仔面，一个人做炸，跟住两个人就喺出边咧就永远都系派噶啦，系咁嘅啫。由朝做到晚，但系人哋真系煮公仔面都系煮出前一丁，佢真系煮得好食过你。 其实我够胆讲啊，你任何喺香港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一间餐厅系净系卖公仔面，都已经搵到食。点解咧？除咗我够胆讲餐蛋面，除咗太兴嘅餐厅面之外，间间出边啲茶餐厅都唔食得嘅啲餐蛋面，都系求卵期嘅， 系 真系求卵期嘅。 因为 佢哋唔平啊，一样收你32蚊噶。 唔识煮，唔系唔识煮，系要快。好多咧，佢煮公仔面咧，点样煮咧？茶餐厅如果用大锅面又好，或者做出卖出咗，佢咧就摆剥晒啲壳，即系剥晒嗰个胶袋，然后就摆晒公仔面，就摆个呢上高，跟住淋水啊。喺上屋淋水啊，淋一浸水落去，跟住佢本身啲面手水咧，佢就已经开始淋啊， 涨 淋啊，到你一落去个热水度一煮嘅时候，即刻熟啊，到你面啊，但咁样个面唔好食啊，唔爽口啊， 个面咪好似面粉，咪好似散晒咁咯， 吓，所以点解啲人话唔好食？第二就系话因为咧个煎午餐又用扒炉煎。咁扒炉嘅火系唔均匀嘅，因为永远中间嗰两点嘅啫。 系中间特别热咯， 系啦， 边唔够热咯。 咁你哋煎嘅扒，煎扒系用一个好大火，你话你平均，但系唔平均嘅。所以人哋点解买得掂啫？我跟你讲翻，我知人哋啊煎猪扒，你就炸猪扒，炸猪扒当然冇煎猪扒咁好食，呢、這个必然嘅。鸡翼都系人哋煎咗之后，即系煎咗之后，跟住就落镬炸。做法完全唔一样， 嗱，你哋有啲煎鸡蛋，好简单啫嘛，煎鸡蛋全部扒炉煎嘅，一打落去，一反咗佢，咪唔靓咯？人哋真系揾个煎烹。唔好用滚油煎鸡蛋，不能用滚油。好，点解用人哋用扒房煎啲鸡蛋唔好食唔靓？系因为佢不停好兴啊，太热啊！煎鸡蛋系要只镬平底镬，系要冻啊，你先煎得只靓蛋噶。但你要时间长啊。其实煮嘢好简单啫，有冇心噶啫？煮个公仔面好唔好食，系取决于你嘅工序去边度。你想佢简化快， 系 你就输， 系 快就唔好食。 真系要煮，我话啦，粉岭你哋可以去联网开啊，我唔记得叫咩名，我久不久我落联网我都帮衬，日日都排队，我甚至个鸡翼我都系，我虽然腌咗，但我真系生炸俾你，然后你攞上嚟食啊嘛，你食落个味道唔同，因为咧生炸嘅时候，所以个肉汁喺晒鸡翼里边啊嘛，你一咬落有肉汁出啊嘛，佢冇秘诀噶，就系、是、我肯花时间咯， 系啱啊， 咁我就唔会做早餐噶咯，因为做早餐不停咁订，唔使噶，我就系买个。买 佢仲买一样啊，冇时间限制。其实我觉得咧，如果我哋到时搞嗰档嘢咧，可以另外辟一个地方卖公仔面，你整得好食得噶啦。 系啊，香港人要求好低噶咋。 系啊，真系。 屌你老咩？我嗰日话餐蛋饭啊嘛，定系叉烧饭啊？嗰、那个屌你黯然销魂饭卖90几蚊啊！你老母，即系我叉烧我都识腌啊，我都识整啊，即系我沿途饮食噶呢啲，你做得好唔好？好简单。因为咧科技越发达，大家希望越简单，但系越简单就越唔好。同埋而家啲人饮咖啡都系成日蒸馏咖啡，其实蒸馏咖啡我就唔觉得特别好饮，反而以前最传统嗰啲咧咖啡镇嗰啲镇咖啡啊好饮，一个咖啡袋落嚟半日，跟住冲冻咖啡，嗰啲咖啡仲好饮。啊、所以每一个人唔同啊，有啲话蒸馏咖啡你咪蒸馏咯，但系咧人哋以前用咖啡浸咖啡用落咩噶？你觉得滑啲，咁咧就俾少有啲唔中意有油面咧，有阵时喺茶餐厅，你觉得佢点解会有油面？其实佢唔系真系油面啊，佢咧俾咗少少嘅鲜牛油落去啊，等佢咧有阵油面觉得滑啲啊。好啦，我哋唔用嘅，我哋可以用鸡蛋壳。即系咧，你咪打完啲鸡蛋咧，啲鸡蛋壳仲黐于蛋白咧，抌埋落去煲咖啡，咁你咧镬出嚟嘅咖啡就滑啲。 系啊， 跟住仲有简单，咖啡本身系酸嘅，落少少盐，唔系落糖啊。冲咖啡嘅时候落少少盐，跟住咧就再用一只冧酒，冧酒咧你只要一淋落去，跟住吸住佢，成间铺头，我话俾你听啊，200公尺以外都香嘅。 哇！咁我哋要搞啊，我哋啊。 其实就是你用唔用心去做嗰样嘢，你唔用心真系唔得。冇话做饮食难做，而系啲人太过轻视，好简单啫嘛。上网睇，跟住翻嗰啲叫做咩制作班系嘛，佢真系可以当自己可以出嚟。哎，我拉个花好捻靓啊！你真系瓜噶，真系瓜噶。吓，你卖几十蚊，但你又拉到几多杯？ 咪睇下咩地方，台湾有得做。香港又搞唔掂， 你租金平啊嘛， 咪系咯， 啊你做你少你笑得几开心，你做乜嘢？ 你少啲生意都唔掂啦，香港 系咪啊？所以我话啦，我哋做飲食，甚至我哋话啦，点解嗰阵时阿Tony话，喂，我哋派饭做三送饭，佢一问我知点做嘅，因为我真系做过，我真系 唔系你嗰啲简单，即系其实咧，你喺屋企都有得食到嘅嘢，系家常饭。变咗咧，做嘅又唔系话啲咩精细嘅嘢，又唔使话好大请大厨都唔使噶，你真系请啲阿姐嚟做得啦。喂，炒蛋你咪炒定一盘蛋咯，咪将佢搞开一份蒸蛋，吓、啊、又或者嗰啲肉饼系嘛，跟住十菜炒菜，乜都系即系全部用最简单嘅去做。但系咧，第一我哋卖得平啲，等多啲人接受到，大众都接受到。第二我哋亦都将利润攞去派，咁咪得咯。都系咁做法啫嘛，咁嗱喂，我哋到时真系，如果你系依档嘢要搞咧，我哋卖公仔面吓、啊， 我煮， 吓、啊、你煮，唔系啊，你教嗰啲步骤咧，教好晒就得噶，你都唔使自己落去煮啦。 唔系，即系佢其实唔系煮公仔面啊，即系做乜嘢都好啦。你要明白，有啲嘢咧，你一简单，因为好生意，其实好多好出名嘅，好出名嘅茶餐厅或好多 嘅。系。生意一好咧，就唔同就走样噶啦， 就走样啦，因为要快， 系啊，要快。 咁我情愿你俾多少少钱，你卖贵少少，我仲唔好做咁多人， 系啊。 咁你反而仲有生意，但你一做坏咗个招牌，就唔见晒啲人噶啦。 啱，其实咧、那个商誉好紧要， 我宁愿嗰间生意咧，即系做到饱和咧，就开到另外一间。你如果做多咗生意，你咪开另外一间咯，或者租埋隔篱铺头咯。你唔够做，千祈唔好话诶，快啲出品，啲人食完快啲走，千祈唔好。 因为好似嗱，即系又讲公仔面啦，仲有几分钟啦，讲多样嘢。即系我哋香港人成日话我食餐蛋面、嗯，午餐肉咧。除咗豬肉之外咧，最主要係用粉溝嘅。點解啲午餐肉有一啲賣得好貴，有啲賣得好平咧？因為做茶餐廳咧就越賣越平，因為咧就要賺出啦，就用啲好粉多咬落去唔好食啊，因為煎都唔窿啊，唔脆啊。如果你用翻最傳統，即係長城啊、梅林嗰啲咧， 嗰啲貴喎，嗰啲 貴㗎，貴㗎。 但係一個面賣你廿幾蚊，嗰 三幾蚊啦， 三幾蚊值幾多錢啊？ 其實係啊，真係真係值得嘅。 就咁揾油一煎，佢本身咧就香，因為佢個邊就脆啊。 因為佢本身已經好多油㗎啦。 係啦，咁你嚟賣，其實而家點解好多茶餐廳越做越縮，或者冇得做？喂，唔係，大家都午餐肉啫，點解你嗰罐要收我十二蚊，我呢罐六蚊啊？ 系啊，就用晒六蚊嗰啲， 就用晒六蚊， 咁咪唔掂咯。真系啊，其实咧，你如果系喺呢方面成本咧，你用得好啲咧，啲客会翻转头。 系啊，人 做生意系要咁。 人咧有两样嘢，一个味觉，一个嗅觉啊，系好容易噶。佢闻过啲味道，食过嘅味道咧，佢翻嚟佢会搵翻呢种味道嚟食嘅。呢个先系最重要。你唔好觉得话好简单， 系啊， 可以讲。百几样做飲食嘅例子我都讲得到。 唔系，即老实讲，我用最简单嘅嘢。啲人以前有套戏嘅，叫做《金玉满堂》，由佢开始讲就话咧，做厨要考牌就系炒干炒牛河。 系啦， 我永远都系嘅。 唔系，因为干炒牛河咧，你炒最重要啲河粉唔断。 系啦，同埋咧，同埋太热，一系太油， 同埋上色啊。 系， 你系咪条条上到色啊？ 系啦，好多上唔到色，同埋咧有啲太油。但系我想讲啊，基本上一间茶记，你公仔面识唔识煮，就系代表你间茶记成唔成功。真系噶，你见到公仔面一唔食，一唔好食咧，唉、哎，嗰间嘢可以执笠噶啦。喂，有一档叫做咧喺嗰个叫做歌富街附近啦吓，斜佬嘅就卖嗰个叫做番茄牛腩通、茄牛通，佢做生意好到不得了噶，系嘛？喂，老实讲啊，如果有茶餐厅有嗰啲嘢食嘅，一定好生意咧。问题就系煮得唔好嗰啲。 你好简单一样嘢。你就头先讲啊，炒干炒河考系考厨师嘅其中一样嘢，佢唔会叫你煮狗大鬼噶。 系啊系啊， 最基本嘅技术，仲有另外一 菜心炒牛肉， 唔系仲有一样，扬州炒饭啦， 同埋咕噜 咕噜肉都系， 系呢个好紧要，个技术好难嘅。扬州炒饭嗱，西餐煮咩咧？有冇听过 啊？ 煮鹌鹑啊！ 哦。 嗰、那個技術好難噶，你唔好以為你煮開黑松露乜乜乜乜，你做到啊？ 即係日本人做飯，即係唔好做壽司，最緊要咧就係蛋包飯同埋做肉子壽司， 啊、 即 係 嗰個 蛋壽司。啊，我好中意食蛋壽司。 係啊，即係其實咧就做乜嘢都係從呢啲開始， 基本技術嚟噶，你呃唔到人噶。 因為咧，你洗只鑊，因為咧你佢哋咧，我哋做廚房啦，我哋基本上咧係揸住只殼，唔係揸住個鏟。 係殼嘅。 個殼。但壳一炒落嘅时候咧，一咳啲河粉就断，所以咧你只系能够顺住嗰个镬啊，根据你嘅手咧，即系我哋叫抛镬咧，去推刮个底嚟推，一推嘅时候咧，啲河粉就散就唔断，咁你咧一上佢一半空嘅时候，啲豉油就晕。其实最基本就系用呢啲方法，就唔好咁冇得做啊！即系我僆仔嘅时候系啦，都系做呢啲，都系要真系要学。不过咁啦，好多人而家做飲食跳咗好多步骤，做面包一样，你好多面包做得好特色咩？唔好食，因为好似阵风咁嘅咬落去。以前嗰啲面包做嗰啲丝咧，因为用猪油做，同埋佢重身嘅，系重好多嘅。 喂，而家啲面包啊，里面全部空壳噶。 系啊，你睇嗰个 一个包卖你十蚊，里面空壳噶，好啦离谱噶而家。 就系唔好食咯，唔香咯。你睇金华。即系唔系德鸠最金话？我如果嗰啲菠萝包、菠萝油拎得出嚟，又真系剪柒咗佢啦！香港大把啦，我哋呢度啊、隔篱啊、金源啊，就喺青山岛啊！你睇下嗰两间啊，拆嗰档就系啊，一个反骨仔，屌同个老细唔啱，屌你 又反骨仔， 系啊，隔篱开翻间，顶到佢扑街，屌你老母卖同一样嘅嘢，屌你老母装修一模一样，以为行入去，屌你点解行紧错就隔十零个铺位咋，隔条街， 咪即系周六福咯，博你以为周六福啫嘛， 屌你老母，但系啲面包两间一样咁好食，系啊， 咁我真系好难。 咁呢样嘢系咁嘅，香港整面包你是但可以，你成日都去卖。我听过一个古仔就话，如果喺法国咧， 你要卖面包，对唔住，你系真系要有牌先得噶。 哦， 唔俾你随便一个人，你话我真系开面包铺啊得噶。 因为食落肚嘅嘢嘛。 因为佢哋大陆 佢哋注重面包。 系啦，喂，呢节时间够啦，啊，同大家可以讲声拜拜噶咯。 哦，咁啊，真系下星期再见啦。咁我哋下星期，因为大匪唔喺香港嘅情况咧，咁我哋可能都会揾 外援。 搵班救兵先得啦，咁啊，今日时间 有啲会摧毁重来嘅系嘛？ 系有嘅，有嘅吓，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再见啦， 拜拜。 拜拜。